那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找一个很好的状态，决定要不要拍他。因为其实我不能说我真的非常了解他，因为我觉得大旺这个变化太多的人，所以我在一开始是不太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件事。然后直到就是有一次看了他一场表演，就是比较是以翻唱歌曲为主的表演，然后这个表演叫黑狼纳卡西，然后那应该是他从日本回来第一次比较正式的，他以黑狼纳卡西为一个形式的表演。然后在那次表演下就觉得深受感动，那个感动比较是在我觉得好像第一次看到大旺那么的快乐，然后很开心在台上，然后我就是觉得好像找到一个去弹他的一种方式，所以就开始 了。那我记得下午跟你聊的时候，你说拍了两年嘛，然后有跟他就是又有跟他出国去拍，然后有问他一些他讲自己的比较私人的部分啊。那但是结尾这是应该是一个比较像是表演的，应该是特别为你请他拍的这样子，你等于有不同的素材，然后不同的用意。你到底这么多素材，最后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你用以什么样的方式？为什么会决定是用这样的方式去把它整个串剪辑下来，剪辑成这样子的成果？ 其实最开始就主要是因为大旺他本身除了音乐表演，他因为表演又是除了翻唱歌曲，他也做噪音，他也做即兴音乐。那除此之外，他就是有大量的手稿，然后他去日本是学动画，然后也常常那段时间常会受邀做一些行为艺术表演等等，所以我觉得他本身是一个太丰富的人。那我其实在最开始就是这样打算，就是觉得是一个有点像是和他一起创作过程的一个作品，只是可能会比较多是我的挑选与选择。然后至于 ending 那首歌，其实是他先录的那个声音乐，然后我就很想用那个音乐做 ending， 就是做一个片尾的音乐。其实那影像是最后拍的，那都是就是跟前面都是大隔了一年这样，就是我就是觉得希望最后让他有一个很经典的感觉吧。 有时候有些导演在记录一个人，有时候好像你记录到忽然间一个时间，你差不多觉得可以做一个 ending， 那你是在记录到他什么时候差不多觉得好像可以剪辑差不多成一支片子？ 我现在好像有点想象不起来，但是好像是开头和结尾的那个场景，那是一个比较后期的时候拍的， 红色衬衫， 对对对，然后站在那个废墟的那个场景。然后那个场景其实是他有参与，就是陈信导演一个短片 猪 对他因缘机会就参与了陈信导演的猪的短片的男，就扮演男主角。然后那个场景是当时的场景，只是后来被拆掉了，所以我们等于就是带他回去，然后其实完全没有设定什么，就看他要干嘛。然后他就， 所以他喊的那些都是即兴的， 所有一切都是即兴的。然后捡到一个跟他穿着一样的 芭比娃娃， 也是一个意外。我们都觉得冥冥之中有些安排，这样 注定要在那里。 对，所以那个状态跟那个场景，我觉得好像还蛮反映就是我对他的一些想象， 已经是进入到比较后期的时候了。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后来就是用那个作为一个，就是一个串联吧，而且我很喜欢他最后讲的那些话啦，就是对，我觉得那是个很，其实我大旺一开始拍他，我们就常常会，其实拍了很多很多，就是他很即兴讲故事。然后其实可能也是有模式的课，我发现他好像已经有点转换，他不太做那样的反应，就是他不太那样子讲故事了。然后也许就是刚好是一个不错的 ending 这样。 好，那我们现在来开放现场的观众，来这位。 以前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开始的时候，就是他的就是 镜头已经切换到日常生活了，但是背景音乐还是他一些很跳的音乐，然后就是有这样几个镜头切换到后来他真的在表演的时候，也有他很内敛的声音在讲话的，在讲话的那个镜头。我想问，就是这样子表达是想说生活中是我们是常被压抑的呢，还是就是他就是从这些生活中去形塑他？ 其实我觉得我应该是想，我觉得他做的作品跟音乐就是他的脑内世界这样，然后所以对我来说，可能一个他没有在讲话或者日常生活的脸，可是我想要搭配上，就是我想象中他的脑中可能充满了这些声音这样，然后对我其实觉得他的日常跟这些东西是同一件事啊，所以我没有特别觉得那一段是一个表演，或那一段是一个对，就是现实跟对，我觉得其实都是他的现实，所以就做这种切换的方式。 来，有没有其他观众想要问问题？哎，刚刚举手的为什么都不见了？好，那要不然我问大旺一个问题好了。大旺觉得，来那位， 因为看他到日本到美国，他的家境应该不错。但他在晒衣服的时候讲他二姐，还有讲写他爸爸，为什么只有没有把他家人的一些那让我们了解说他是在怎样的一个家庭长大？ 其实我觉得出国应该是不能表现他家境怎么样了，因为他出国是因为他得奖，所以我们就是申请一些经费出去嘛。然后去日本留学的部分我就不太清楚了，对，然后他说自己存钱去的。好，他家庭的状况的话，其实今天好像好，我不知道我该要怎么表达比较好，可是我觉得目前的选择是，我其实有试着，其实他家，我觉得应该是，我觉得我想呈现他心中看见的某些部分这样子。对，我觉得，好，我请大旺讲会好像比较安全。你愿意谈这一部分吗？这样子。 简单讲就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把我养大，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把我这种他养大。可能如果我的八字不一样，就是如果我是可能早一个小时生或晚一个小时生，可能整个人生整个运势整个都不一样。可是我就是在这个月这个日，然后这个时间这个时辰出生，所以说我的发育整个人格发展，然后整个特质就是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对，那也就是说变成说，我家里头不知道怎么样去养我，然后。后来才知道说我给家里头知道这么大的麻烦，然后就是说尽量就是避免再让自己再这样子夸张下去，荒谬下去，就是一个不断在跟社会以及跟这个所谓的这种外在的世界一个种冲突在逐渐变调和的过程。 来，还有没有观众想要问问题？来， 其实我也是一个有残缺的人，也是有视障，所以其实看了你的影片，我也觉得你也很棒。你愿意去找出你比较强项的地方，去找出路，其实也比我好很多，因为我的范围变得很窄。所以看了你的影片以后，我自己也觉得，就是说我想其实我要问导演，请问导演，你猜这部电影是不是对我们这个社会上？对一些比较就是弱势的人，应该是多一点关心，然后多一点醒思，是不是要让我们观众有一些更多的提醒？是这样子的，你的目的是这样子。 我就是慢慢的有在想我其实想讲的很简单，就是我觉得我希望这个社会可以对不同的人有多一点宽容，或是多一点欣赏的角度，就是觉得生命有很多种。那其实虽然整个拍大旺的过程，他就一直还是在讲他自己很糟糕啊什么的，但是其实我们看他这么多的厉害的事情，是其实是很难形容的。只是我想要，其实最开始我没有开玩笑说我要拍一个 loser 的故事，但其实这 loser 是，也许是他自己一个被这个社会根深蒂固告诉自己的一个标签，但其实他是这么的有趣，然后这么丰富，然后我希望可以就是让一般观众或是从来不知道大旺的人，他们也可以因为这个影片而发现不一样的人，是他还是一个很有趣的，或是你可以欣赏他的这样。 来，还有没有人想要问问？来，这位。 看这个电影的观感，就是说，大旺他自己以为怀才不遇，所以希望以自创的这个肢体语言来引起社会的注意，还有引起希望他这个会好像突破自己的这个自我。谢谢。 我想他多少还是有怀才不遇的地方，只是因为现在可能就是我们有一群朋友，就是或是他有越来越多人看见他有趣的地方，让他慢慢找到了一些空间跟发表的舞台。我是想这是我比较观察到的，对，那也希望就是未来的就是也可以有机会多看看，或是 就明天搞不好有机会来这里表演这样子。或者应该要趁机打宣传，所以 其实现在他已经超多表演。我其实原本有想说他不要带 CD 来 卖这样子，喔，现场在外面， 可是有点拍摄，我都没有跟你讲。那我们可以上网 Google 庞达拉 Records。哦，对，其实今天就是拍这片的，一开始的许多帮忙的朋友在现场，然后我可以请他们就是也起立一下，来起来一下，这位是那个詹陀螺唱片的那个主办人，是其实也是因为他的邀请，然后我们是最开始一起讨论怎么拍大旺这样，然后。就是我们，就是他也是帮大旺发行很多专辑啊，办表演这样子，大家可以上网搜寻这样。 来，那我们请导演。 Assuming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Dawn has seen the film, I'd like to know what he thinks about it. And then kind of a typical question for the filmmaker, did you have a hard time getting the rights to use the final song in the film? 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他不知道大旺是不是第一次看到这部片嘛？那如果是或不是，那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看完这部片的感觉？那第二个是一个比较技术性的问题，就是导演用最后一首歌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就是取得版权上的困难？ 我先回答这个哈，我现在其实蛮怕的，可是那个歌是大旺做好的，然后他做的方式就是网络串流加上自己在房间录音这样，那我现在有点就是等这件事如果不 OK， 其实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处理他啦，因为其实他的表演通通都在翻唱，所以也许国际导演们可以给我一点意见。第二个问题， 我是第一。应该说是比较以前的版本有看过，可是这一次再没有睡着，这一次我没有睡着。那之前有看试剪，然后觉得说其实如果说之前看过的试片版也算进去的话，应该。今天在那边算是第二次，那就是问我的感觉，我是觉得说能够，就是说他这个片其实就是说提供了很多，把我这个很乱的东西，把我这个很乱的这种生活、很乱的表演，全部都是整理成一条一条的线索。然后让观众可以很清楚的去抓到那些线索，然后就可以去拼凑出来我的故事。这其实我觉得是一种很有趣的一种导演手法。 好，因为我们可能是最后一个问题，刚刚那位小姐已经举手了。 有声音吗？好。我觉得在大旺身上啊，我觉得我没有看到残缺啊，就是说我认为其实每个人内心里面，譬如说我反而在大旺身上看到很多的勇敢啊，譬如说我相信在座，其实我本来来看纪录片我是没有想要发言的，因为我畏惧。那我相信有很多人也没有那个勇气可以像大旺一样就站在台上就尽情的唱歌，或者是很大方的去展现他的部分。其实如果这样相对比较起来的话，说不定我们还显得更为懦弱，所以这是我要我觉得大旺应该是不需要再压抑，或者是觉得自己是不如的。我相信其实我们很多人的内在其实有更多的懦弱，那这是我希望可以鼓励大旺。那第二个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大旺很有智慧。我刚刚在看他写的一些文字，其实我觉得他很有一些哲学的意味，不知道各位在座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如果有的话，可以给他一个鼓励。那我觉得他应该是缺一个经纪人吧。就是说像他有一些文字，我觉得应该都可以编辑成一种文章或是一种类型的出版啊。那他刚刚也很有智慧说一个跨次元多元的成家，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所以我觉得他非常有创意耶，所以我真的觉得说那并不是残缺，说不定那是另外一种天才的展现。那所以我真的是由衷的这样想，所以希望你也不要认为自己是需要被压抑的。我觉得昨天那个导演不是有一个那个布诺顿的快活人生吗？说不定他其实是我们台湾的另外一个布诺顿。所以可以请大旺看那部片，所以他也会觉得说也有跟我很相近的东西。对，好，那所以所有关于内心的挣扎、黑暗的部分，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有的，所以你并不与他人不同。谢谢。 好，我们谢谢各位观众的分享。那时间还有分钟，好，那可以再开放一个问题啊，还有没有人要来做的？ 我自己是看完之后对大旺的故事是更困惑的，就是对我来讲，我自己来讲，就是他的个性或者他的艺术创作的来源，因为我不知道这个纪录片是在讲大旺这个人，还是大旺这个人只是拿来用来服务艺术，讲一个艺术品，就是我的感觉，就是我的意思说，这个纪录片是服务于大旺，把大旺的故事创作讲得更清楚。还是说只是借由大旺的题材来讲一个艺术作品，或是完成一个纪录片，或是一个艺术品，就是大旺，就一个是大旺是主体，一个是大旺是素材，可以拿来变成另一个作品的主体，就是我不知道说这个问题该怎么去思考，因为我对于大旺是越来越困惑，就是反而是更不知道说比如说他的作品我该怎么跟他做连接，或者是说他作品的来源，他为什么会这样想？然后这个作品呈现面貌跟别人不同，而这个 special 的地方在哪里？这是我比较困惑的地方。 我觉得我拍完没有比较清楚，应该是说， 或者大旺要想，你觉得看完这个有没有拍到像不像你，或者是不是你？ 没有拍到。因为我有一个特色，就是说我可以用他者的这种眼，用他者的观点来看自己。所以以一部纪录片来讲，这个是很好、很优秀、很棒的一部作品。 其实第一次我们就是组内自己放片的时候，大旺基本上是从头到尾就是以一种旁观的角度在评论的整支片这样子。然后他就是不断讲这一段到时候发生什么事啊，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好像这部片拍的不是他一样。可是对我来说，那好像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他的状态。然后我也觉得，这也是我一直在跟他相处之间，我一直在找寻一个距离，或是我到底是要呈现我感受到那些断裂的感觉，或是离题的感觉。还是我要呈现我读到他想要表达的事情是什么，因为他的创作或者表达就是那么的不是在我们社会一般的对话那种习惯状态，常常他都要绕个很大的圈子，然后我才听懂他的重点是什么这样。然后我其实可以直接剪那个重点是什么出来，可是那好像就不是他的表达方式，所以我一直在拉锯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影片很多时候我都一直打断一些事情，或是让一些跳跃的东西出现，也是觉得这是我感受到的他。所以我觉得不会是把他都变成一个我的作品，基本上我还是站在一个就是与他共同创作的状态，然后我还请他自拍啊什么的，然后对所有的 GoPro 都是，总之我就是丢给他换一台 GoPro， 然后请他拍摄一些他感兴趣的事，或是我比较不会在现场的时候这样。那对我来说，都是我在想各种方法去理解他，跟帮他讲话。像是我邀请他就做一些即兴的表演，这其实也是一个我找到一个了解他到底是要说什么故事的方式。因为我在第一次拍他的时候，我就试着做访谈，我就发现访谈是一个完全行不通的状态，就是他会开始讲一大堆，他就很想讲话，然后讲一大堆根本就是胡说八道。可是他胡说八道，我不觉得他真心想要胡说八道，他只是很想要配合我的镜头，然后告诉我填满那个时间这样。所以我就是发现，就是可能一般我们面对拍片，我的习惯我都不能在他身上用，所以我反而决定，那我就是选择一些时刻请他即兴的 或者他想干嘛就干嘛，然后我就是试着去找出那个对的时间点。所以我也后来我有跟最近跟很多人聊，就是我就体认到，我就是通常拍摄他的时候，我都会要跟他约，比如说我要花4个小时去让他消耗他的精力，最后他没力气的时候，最后那2个小时会对我来说那是纪录片真实的时候，这样。但是这样的状态就是这拍摄期间慢慢的发现，这样子，大概如此。 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讲座就进行到这一边了。那我们再一次的热烈掌声，谢谢婉玉导演还有大旺。